为何让我热烈地亲亲小嘴，用我身躯贴近你，不加抗拒，沉醉之中闭上眼，扎作入睡。但见点点的眼泪滴进发堆，柔情令你实在夜推不可推，无悔这刻仍同如一双爱侣。无意之中你眼里似说话，奉献温馨的告别属你醉。 My Shelley My Shelley，心中遇上，所以一片痴情。My Shelley, My Shelley, 可知一生不快乐，为了清醒。无言踏过夜路上，一双倒影，无再伤心。你要我一一答应，而我只好临行前再吻别，目送今天一段欢乐光景。My Shelley。心中遇上，所以一片痴情。My Shelley, My Shelley, 可知一生不快乐，为了清醒。无言踏过夜路上，一双倒影，无再伤心。一一答应，而我只好临行前再吻别，目送今天一段欢乐光景。